最近这几天，僵尸肉又成为了热点话题，相关管理部门还就此发布了食品安全通告。之前媒体所报道的长达三四十年的冻肉，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可能呢？对于冷冻肉类而言，真的存在绝对保质期吗？军队的口粮存储又历经了怎样的发展？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扑朔迷离的僵尸肉。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玉龙为您送出的《照亮新闻深处》。今天是7月14号，我们和大家呢来回顾历史上、科学史上的这一天。在1998年的今天呢，有新闻记录了肆虐全球的一次非常巨大的厄尔尼诺现象。在1998年的时候，全球的很多地方气候都出现了异常，主要原因就是厄尔尼诺现象在作怪。那么厄尔尼诺现象是怎么来的呢？根据呢世界海洋组织的规定，赤道东太平洋海水温度异常升高的现象就被称之为厄尔尼诺现象。厄尔尼诺这个词啊，源自于西班牙语，它原本的意思是圣婴。这是怎么来的呢？早在18世纪初，秘鲁和厄瓜多尔的渔民呢就发现这一带的海域啊，每隔一段时间这儿的提鱼的产量就会锐减一次，而锐减的时间呢也呈现了很强的规律性，几乎呢都是集中在呢12月25号前后。当地人呢就把这种情况称之为厄尔尼诺。厄尔尼诺为什么会出现，或者说这个地方的鱼为什么会减少？其实呢，真正的情况是这样的，这儿的鱼的数量减少呢，主要是因为太平洋海水当中的温水啊向南美洲的沿海回流，导致这个地方的水温突然升高。这水温一热了以后啊，鱼群就没有办法很好的生活，或者呢丧生在汪洋当中，或者干脆流落到异国他乡。从人类首次呢注意到厄尔尼诺现象，已经是历经了2个多世纪的时间。早在18世纪的时候，其实早就有渔民注意到了厄尔尼诺现象的存在。当时科学家们呢只是发现这一带海域的水温是有着异常的升高，但是现在发现当厄尔尼诺现象出现了以后，1/3乃至半个地球都出现了大面积的气候异常。例如在1957到1958、1972到1973、1976以及1982到1983，还有我们刚才呢提到的1998年，都出现了非常强悍的厄尔尼诺现象。提到1998年，大家是不是想起当年肆虐我国整个长江流域的那次非常严重的洪涝灾害呢？其实咱们国家地域辽阔，横跨热带、亚热带、温带，包括寒带四个温区，而且又处在太平洋的西岸，厄尔尼诺现象的极大年啊，就会对咱们国家的气候产生非常明显的影响。其实呢，今年咱们南方的很多地方连续下大雨，包括有一些城区当中的积水，就和厄尔尼诺现象有关系。我们今儿和大家回顾了在1998年的这一天，人类历经了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厄尔尼诺现象。接下来玉龙再和大家来唠唠嗑啊，唠的什么嗑呢？发现咱身边最近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新鲜科学事件？先来说一说今天早上有一颗叫做新地平线的探测器，美国时间14号早上呢掠过了冥王星，展示了这个未曾探索过的星球冰冷的壮丽。其实在新地平线号之前啊，曾经有个旅行者二号呢，在1989年呢揭开了海王星的面纱。这种遥远的太阳系当中的星球呢，咱就再没看见过长什么样。直到呢现在，轮到小个头的冥王星在太阳系寒冷的边缘是闪亮登场了。 新地平线号呢，历时了9年半的时间，飞行了48亿公里，抵达了这个非常有意义的科学节点。而且呢，它也是带有一套呢有史以来最强大的科学仪器，被派去呢执行和探索一个陌生的新鲜领域的任务。我们和大家来说一下冥王星啊，过去呢曾经是太阳系当中的一员，但是现在已经被开除了。冥王星的体积非常的小，大约只有月球的2/3，它也呢是具备卫星和一些小卫星。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这件新鲜事儿。本周呢，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也会呢有请相关的专家和大家来分享有关有关的新地平线号掠过冥王星的这个话题。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荷兰鹿特丹市政府呢最近宣布啊，将试用一种新型的路面材料，鹿特丹可能会成为全球首个以塑料皮儿来修路的城市。这塑料皮儿怎么修路呢？它实际上呢是把塑料皮儿呢用作替代沥青，这是一种更加环保的路面的使用材料。有相关的数据显示，全球每年由路面当中铺设的沥青啊所释放出来的二氧化碳高达160万吨，占到所有公路运输释放二氧化碳总量的2%啊。如果在生产过程中把塑料皮儿呢作为路面建设的材料加到路面当中呢，工期不但缩短，而且也会减少它的碳排放。据说呢，把塑料皮儿加入到路面的施工当中去啊，还能够使这条路呢未来承受更加极端的低温，这是一种新的修路方法，也是更加的环保。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个新的发明啊，这是一个美国的大学生，23岁的辛格，密歇根大学刚刚毕业，他发明了一款袜子，这个袜子是能够完全防水的，并且是具备快速排汗的功能。现在呢，正在美国进行众筹，来去筹集一些生产经费。预计呢，众筹成功了以后啊，将来每一双可以卖到$22。这个叫做辛格的大学生，他为什么要开发这个袜子呢？原来是因为他是一个跑步爱好者，在跑步的时候啊，经常会把袜子弄湿了。我们都知道啊，这袜子一湿呢，就感觉特别不舒服。于是辛格就想，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让袜子不湿呢？他就通过一些实验，也通过一些科学原理，把一些含相关的一些这个一些新的这个化学元素，比如说呢一些防寒流的一些水分子，能够和水呢相互排斥，把它加入到袜子的纺织材料当中。当水呢接触到袜子之后，就会快速的流走，不会穿透纤维。它形容呢，水分子就像是一把保护伞一样，这种疏水分子呢可以把一些水分抵挡在袜子的外边。目前他的这个发明正在众筹生产经费。他说除了水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液体，比如说牛奶啊、果汁啊、糖浆啊、泥浆啊，这些未来留在袜子上呢都会通通的不留痕迹。不知道他的这个发明做出来的袜子是不是真的这么神奇，但是要有这种新鲜材料的话，那可真是了不得了啊，用来做袜子可是可惜了，将来做雨衣这是多好的选择呀。不过身上穿一只放大的袜子，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好了，以上时间呢，照亮新闻深处，玉龙和大家唠了唠嗑，说了说咱们身边的这些新的科学进展和科学发现。接下来我们就和各位来走入今天的话题啊。其实我们和各位来说的这个事儿，最近呢还是挺热闹的。这个事儿叫啥呢？叫做僵尸肉。不久之前，有一家媒体呢有一篇关于僵尸肉的报道，是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但是就在最近，又有人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也是进而引发了全民对于这个事情更加的关注。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的话题，扑朔迷离的僵尸肉。来，进入广告，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咱们接着聊。 雪佛兰换购促销季火热开启，没有最高，只有更高。即日起，成功换购可享1万元以上高额补贴，专业的置换服务，轻松越级，只为有车的您。详情咨询雪佛兰各大经销商。 最近这几天，僵尸肉又成为了热点话题，相关管理部门还就此发布了食品安全通告。之前媒体所报道的长达30-40年的冻肉，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可能呢？对于冷冻肉类而言，真的存在绝对保质期吗？军队的口粮存储又历经了怎样的发展？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扑朔迷离的僵尸肉。 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叫《时间的味道》。如果真的有一块肉冻了三四十年摆在你的面前，尝一口的话，尝到的一定是浓浓的时间的味道啊。关于呢三四十年的僵尸肉，或者换一个说法，70后的鸡爪，80后的猪蹄，前不久呢成为了大家关注的一个热点，甚至有人呢对于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又再一次呢产生了诸多的担心。其实呢，这是来源于某媒体之前的一篇报道，其中是涉及了高龄冻肉，也被称之为僵尸肉。但是后来呢，最近这几天啊，又有媒体记者对这个事儿呢提出了质疑，随后呢，新华社的记者也实名发文回应。目前在网上掀起了僵尸肉的真假之争。我们在今儿的节目呢，不和您说僵尸肉是真还是假，也不说这事儿到底谁有理啊，谁不占理，这不是我们要关注的。我们都是通过科学的方式来跟大家解读时下的热点话题。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看待僵尸肉？难道只要冻过的肉，时间稍长点就不能吃了吗？以及呢，其中提到的三四十年的僵尸肉，从存储的角度来讲，到底有没有存在的可能？不过呢，先和大家来说一个咱们相关的管理部门啊已经定性的事儿啊。在前天，国家食品药品监督总局联合海关总署、公安部发布了一个相关通告，在通告当中已经表述了今年查获的走私冷冻肉品当中，有的生产日期已经达到了四五年之久。我也看了这个通告，其中呢提到的是有些肉长达四五年之久，但是也确实没发现有三四十年的肉在里边有陈述。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啊，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先介绍呢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的食品安全专家阮光峰。欢迎光峰，你好。 Hello， 听众朋友们好，玉龙好。 其实之前当僵尸肉这个话题出现的时候啊，我就和你来聊过这个话题，咱们也是关注到。只不过当时我就在想，这个事儿是不是还得看一看后续的发展？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些朋友提出了一些不同的质疑啊，不是说对于僵尸肉本身质疑，而是对于三四十年有一些难以理解的地方。例如说，你有肉存三四十年，这三四十年它放在哪儿？这个放的过程当中电费谁来支付？我们要知道现在市面上所说的僵尸肉它的成本是非常低的，甚至呢有十几块钱几十块钱一吨的，这对于平等的啊这个同样都是猪肉或者牛肉而言的话，这个价格是低廉了很少低廉了很多。到底这一部分的保管费谁来支付？以及在当时的这个报道当中说是有这个三四十年的鸡爪，又有人说这些肉呢是国外的战备肉，但是我侧面也听到了一些说法，说鸡爪是中国人特别爱吃的，或者说东方人可能喜欢吃，西方人直接就剁吧剁吧就扔了，没有人会把它作为战略储备，谁战略储备存个鸡爪啊？所以今儿我们就和大家来说这个事儿啊。一开始你怎么看的，光峰？ 其实一开始我跟你刚才提到的几位朋友说的差不多，我一开始看到这个新闻，他还说有三四十年的肉，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成本得多大，怎么可能如果是企业的话或者走私分子，他得冻三四十年，你想冻三十年他需要冷库，需要人员来管理，需要电费，这三四十年这个成本有多大？如果对于一个企业或者走私分子来说，他冻三十年，他这个成本可能比他走私还大，他通过走私还冒着，你走私的话你通过各国的海岸那边冒着被抓的风险，这么大的风险，相比这个风险的话，它这个投入是不值得的。它这个僵尸肉的成本太大了。如果说的话， 我不知道咱们有多少朋友去接触过这种真正的工业级的冷库啊，可能大部分都是接触自己家的冰箱。我去过这种工业级的冷库，首先它特别占地儿，然后第二点呢，它的周转周期其实是非常非常宝贵的。因为我当时在南方工作，每年呢都需要很多的渔民来去用冷库去冻一些海鲜，大家都那段时间会争抢冷库。因为它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一个食品生产的企业而言，就是很重要的一种资源。所以你说有人会在冷库当中一下放这么多鸡爪或者这么多猪蹄儿，这事儿咱不能说没有，但是你从经济的角度来算的话，它一定不是一个特别划得来的事情， 不是一个很划算的买卖。 于是呢，你说 不光在企业，它在一些科研单位、一些食品类的院校，就我所知，基本上他有做一些冷冻保鲜的，都需要建这样冷库，而且这样冷库其实投入的话，对于科研院校来说也是很大的一笔投入。 你刚才讲了电费、人员这些，其实都是需要花钱， 冷库也是需要钱的。 对，冷库本身也要钱。对，没错。关于这个问题呢，也有相关的一些记者提出了自己不同的看法，比如说呢，北京科技报的记者洪广玉就不久之前发了一篇文章，就指出。 关于三四十年的僵尸肉，他是有着不同的看法的。今天我也通过电话的方式采访到了洪广玉，来我们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当我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呢，首先从我一个做媒体人的自身的这个直觉来说，我觉得这个报道就很可疑，他在这其中的新闻的信源比较模糊，然后他的表述也不是很规范，这个就可能暗示说他的证据可能是有些问题的。第二个，他的结论就所谓发现有这个封存三四十年的漏，这个是违反常识的。就对于这种非常惊人的观点的话，通常是需要出具比较有力的证据才能说服他的。所以说我这基于这两点的话，我就对这个报道产生了怀疑，然后我想去通过自己的核实来慢慢的话揭示这个事情。 您在核实的过程中都做了哪些工作呢？ 主要也是两个方面，一个就是说对于新闻的这个信源的核实，也就是说这个报道它涉及到一些职能部门，包括湖南长沙的海关、广西南宁的海关，还有广西的公安，这个都是通过我对他报道的一个溯源得出来的。那么这针对这几个职能部门的话，他们的职能分工是有所区别的。海关部门的话，它是负责具体的缉私工作，然后这个公安部门的话，可能会在境内的话也有一些查处的工作。总体来说的话，我对这些部门的核实的话，就涉及到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你们有没有发布过所谓僵尸漏，就刻制这种封存三四十年的漏，有没有发布过这类信息？第二个问题就是你们在实际工作当中有没有查获过所谓的僵尸漏？我采访的这几个部门给我的答复的话都是没有，也就是说既没有发布这信息，也没有在他们实际工作当中碰到过所谓的三四十年的漏。另外的话，就为了保险起见呢，我还向广西食药监部门进行了求证，因为目前的话，所有关于食品安全方面的这个信息的发布，都需要经过食药监部门，所以这是最后一道关卡。他们给我的回复也是说没有过这一类的信息。另外一块的话，我就从这个就专业知识方面进行了一个核实，因为所谓的走私贡品，这个不是一个新鲜话题，但是当你提出一个所谓封存了几十年的这个走私的一个漏，那么这种漏是否存在，从技术上是否可行，它的保存的成本是怎么样的，需要有一些背景知识的一个了解呢，才能对它进行判断。我核实的结果是如果要储存三四五年的话，这个成本是非常的昂贵的，也就是说的话，它如果是从做生意的角度来说，它是很不划算的一件事情。 以上时间呢，我们所采访到的是北京科技报的记者洪广玉，来跟他聊了一下呢，他对于之前提到的僵尸肉为什么会存在一定的质疑啊。接下来继续情景的本期节目的嘉宾黄峰，你说我今儿这舌头是怎么了呀，是不是也被冻住了呀？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的阮光峰，再次欢迎光峰回到节目当中。 好，谢谢。 也欢迎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通过呢短信的方式来聊聊我们今儿的话题啊，僵尸肉，发送短信至10628821828。光峰，我在第一时间和你聊这个话题的时候，你给我的一个答复让我觉得特别奇怪，你说大家现在关注僵尸肉都已经跑偏了，其实本身不应该来去关注僵尸肉本身，而是应该不是要关注它冻的那个年份，而是应该关注别的事情，到底应该是什么呢？ 其实现在媒体报道的话都以僵尸肉然后呢称呼这种肉，其实现在前几天国家政府部门发了一个相对的说是一个官方意见，他说叫做冷冻走私肉。 嗯， 其实它这种肉它最大的安全风险并不是冷冻了多少年，而是走私。 嗯， 因为它走私，它说白就是不是一个正规渠道来的， 对， 你不知道这个肉的来历是来自于哪儿，你也不知道它是否经过检验检疫，包括在运输处理过程当中它的储藏条件，比如冷冻是否完备。 嗯， 就我所知，我看到新闻报道，它起码这个储存条件是不完备的。 对， 因为我看到很多媒体报道说，海关在发现这些肉的时候，一打开仓库都是臭味，说明这个肉是腐败了的。 所以你觉得问题是在于这些肉没有经过检验检疫，是不是能够让大家放心吃的肉，这是拿不准的。 对，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既然你觉得这个检验检疫是个大问题，那大家担心的冷冻，这就不是大问题了吗？ 冷冻的话，其实你只要冷冻条件足够好，然后你冷冻几十年，其实是从技术上来说是可以达到的。 嗯，这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你在冷冻一般是在零下18度以下，零下18度以下的话，肉 它本身所含的一些酶、一些生化反应都会停止。 嗯。 另外，它所环境里面，所含的一些微生物也会被抑制，无法进行活动，无法进行生长繁殖。 嗯。 对于一个肉，它如果要腐败，首先是它自己体内的一些酶啊、一些反应要进行，其次就是外界的一些微生物，这两个方面都得到了控制的话，基本上肉是可以很好的保存的。 嗯，我们在看到的国家相关部门所发的这个通告当中啊，说到的确查到了有4-5年的肉，大家现在呢也说，肉冻了4-5年，这个肉本身这时间是不是就有点长？我也看到一些说法说，咱们国家对于比如说冻肉是没有一个明确的一个标准，所谓的标准是你冻了多少年之后这个肉就不能吃了，只是说它有一个推荐的一个冻的时间，例如说牛肉也就是1年左右的时间。 嗯， 那么到底肉冻在冰箱里面冻多长时间能吃，或者冻多长时间它就会有一些风险，或者冻多长时间就不能吃了呢？这个你这边有什么样的信息可以和大家分享吗？ 嗯，其实冻多长时间，它最大的问题其实还不是最大的问题，它最大的问题其实是你这个冷冻的条件是否足够好。 嗯， 从技术角度来说啊，只要你冷冻的温度足够低，然后温度而且足够恒定，你不要说你今天是低的，然后突然恒定，突然升高了，肉解冻了，这样子只要你条件足够好，你冻几十年都是没有问题的。 你说的条件足够好是要温度足够低。 对，温度足够低，你达到冷冻的标准，其次温度恒定，你不要放一段时间温度升高了，肉解冻了。在解冻的过程中就可能会有细菌生长。 这个温度足够低是多少就算合适？咱家冰箱内18度可以吗？ 零下18度。 啊，零下18度。 对，通常的冷冻温度是零下18度。 这个可以了。 对， 这个 食品工业上的一般的冷库的冷冻温度一般是要求达到零下18度。 一般的工业的冷库的那个温度可是更低的。 对，也有更低的 啊。那个我有一次去过一个零下40度的，那个感觉是特别酸爽啊，就现在咱说起来。 嗯， 就像你这么说，这个温度足够低，其实只要说你保持它一直都是冻着，上面的微生物也是不会滋生，这个肉它本身的这个腐败也就会暂停。 对，从安全性角度来说，冷冻几十年它不会是可以不会对人体产生什么危害风险的。 嗯， 但是可能从口感角度来说可能会有一定的损失。 对，这就是我要问你的。 对， 相信很多朋友都吃过家里的冰箱一不小心一下忘了。 对 一下冻了1-2年的肉啊，我就吃过，我觉得那个肉我一下就吃出来，这肉一定是冻过的啊，这肉一定是2-3岁的肉了。 对，因为冻的时候它在冷冻过程中它会失水，水蒸气会其实冷冻的话它就是抽蒸汽，把水蒸气给抽出来，这样降温一个循环的过程。它这个过程中的话，它其实会损失水蒸气的。 嗯， 也就是说，你的食物长时间冷冻，它会损失水分。如果你有注意到自己家里冰箱的话，你会发现冻了很长时间的肉就会干瘪的比较一点。然后你如果再解冻再吃的话，就感觉的嫩度是不如那种新鲜的肉的。因为肉的嫩度它直接与水分的关系非常有直接的关系。 嗯。我还听过一个说法，在大于绝对0度这个温度以上，其实所有的物质呢，大家都会是进入到一个缓慢衰败的过程。 嗯， 肉你刚才说了，就是低于零下18度的时候，基本上可以暂停。但是呢，你也赞同说肉会进入一个缓慢衰败的过程，这两者之间是不是会有矛盾？ 这个其实是不矛盾的，因为我觉得你说那个缓慢的一个降解或者一个变化的过程，它是从物理学的角度来说，但是从食品角度来说的话，你这个速度降到足够低，从你延长保质期来说是可以的。 你说到这一点，我就想起了曾经也采访过一个咱们节目当中的嘉宾，这个嘉宾呢有不少朋友，比如说您喜欢地质都应该了解到，他的名字叫邢立达。 对， 邢立达呢在他的一本书当中写过他自己的一段过往，吃过猛犸象的肉，这是真的几十万年前的那个猛犸象的肉。有一只猛犸冻在了西伯利亚冰原，后来呢西伯利亚冰原呢有一年化的时候呢，有人就发现了这只猛犸，后来呢当地的一些居民，当然这都是这个当地的这个不法的渠道啊，这个肉就怎么就流出来了，流出来呢他刚好有幸就吃了一块，他还写了很多细节，说吃之前呢我已经做好了赴死和就义的准备，我还吃了好多的抗生素啊，就怕自己拉肚子，然后那个为了保持这个肉的原味，我也没有什么清炖啊，也没有什么红烧 啊，我只是把它放在油锅里面油煎了一下，把它煎熟了，然后就吃了。吃了以后发现也还行啊，就现在依然还是投入到这个科学普及事业当中。 从安全性角度来说，它冷冻那么长时间，细菌基本上是没有分，没有是会得到很大的抑制的，基本上不会有生长。 嗯、 然后它吃的时候还有一个油煎的过程，这个温度其实很高的，它还是有一定的杀菌作用的，所以说风险其实不大。 嗯，我们就跟大家今儿呢来说这个事儿啊，就是跟您也说一说，大家不必太过于担心。一说这个四五年年份长了，这肉就不能吃了。你从身体有害的角度来讲，咱们绝对不能说这不能吃。但是真正这个问题的热点是在于走私这件事情，而不是冻肉这件事情。 嗯， 走私它没有经过相关的检验检疫。你比如说吧，咱们都知道死鸡、病猪是不能吃的。 对， 但是 欧美国家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疯牛病。 嗯， 对。 对，就是如果这个牛它是得了疯牛病死了，但是这个牛肉呢，要是没有经过检验检疫，就 没有发现这个病毒， 就通过其他的这个黑的渠道就来到了咱们的身边，啊，变成了牛肉火锅啊，变成了牛肉面，那这事儿其实问题可就大了。 对， 好，我们今儿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的话题呢，照亮新闻深处，和您聊一聊呢扑朔迷离的僵尸肉，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发送短信，咱们一起聊一聊，短信至10628821828，关于僵尸肉，你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呢？刚才啊，光峰，咱们说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也说到了俄罗斯。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我们说一些冻肉，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说有不少都是这个战略储备肉。这个战略储备，你例如说我做一个大胆的推想啊，你像俄罗斯西伯利亚冰原，这个常年都是特别冷，那比如说那个地方我要是很几十年前啊，我做点什么储备，我在那儿冻点猪蹄儿啊，冻点牛肉，冻点鸡爪，是不是也有可能说这个肉它能保存个三四十年的？ 除非你是忘了，然后你不需要急着吃，可能还可以冻过几十年。一般自己冻的话都得吃啊，你冻的目的就是为了以后万一食物不够的时候，你需要吃，你是防止供应不足的。对，你不可能无缘无故把它冻几十年。 嗯，那有没有可能是一些战备的这个存货呢？ 嗯，其实我最早开始也是像你说刚才一样，很开始的时候是不相信的，但是后来有媒体报道说是战备肉。如果是战备肉的话，它是作为一种国家资源储备，在它储备的过程中可能会流出，所以说我就相信，我开始还觉得这种说法是还是有可能的。因为在2010年的时候，我看到一条新闻，就讲俄罗斯他在发现过那种冷战时期然后走私进来的冷冻的35年的肉， 还真有啊。 对，我看俄罗斯有媒体报道，但是这个也没有得到明确的求证，所以说这个事就显得很扑朔迷离。 嗯，哎呀，真是不但咱这儿有扑朔迷离的事儿，这俄罗斯也有扑朔迷离的事儿。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战备肉啊，也说到了在战争当中，在军事领域一些呢食品的存储是相当的重要，因为战争打到最后打的就是国力，打的就是消耗，打的就是补给。关于这个问题呢，在军队当中战备肉的发展以及这个口粮的存储是历经了什么样的过程，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咱们节目的军事科普作家邱真伟，来听听他给我们的答案。 真正说有明确记载和证据的，把军队用的这个口粮也包括在内的战争储备呢，我们可以确定它最晚是从拿破仑战争时期开始的。之后呢，有一个人叫做克劳塞维茨，他写了一本军事史上的不朽名著《战争论》，里面就明确提到军队要储备好这个战略物资，然后呢要建好仓库和兵站，为前线部队提供补给。所以呢，就从他这儿开始，我们可以确定军队是肯定开始进行了战备物资储存的。但是实际上，战备物资储存呢，可能比拿破仑战争时期还要早一点，因为最早开始这样做的，我们现在所知是英国海军。它尤其在海上呢，因为这个水手他很难储备一些大量的淡水啊，还有这个蔬菜，所以他们给远洋帆船提供的是非常淡的那种酒和这个牛肉。水手们闲得无聊的时候，会把这个牛肉拿出来，就除了吃之外，他们还把这些牛肉，因为实在是太硬了，所以呢，就正常人他不喜欢吃，拿它做一些特殊的东西。比如说呢，水手们闲着没事的时候，经常用他们的小刀把这个用来吃的牛肉雕刻成一些物品。比如说他们最喜欢的雕刻成一头牛，然后放在那儿，雕刻出来的牛，然后刷上漆之后，你看着就跟这个木头雕的是一模一样的，完全看不出来那是一头牛肉来雕的牛。它这个储备肉实在是时间太久，所以看起来整个肉已经木质化了。在一战的时候，英国水手他是非常明确的给他们发了拿破仑战争时期的牛肉。在军用物资中呢， 要储存食品的话，它最好是选择第一，我的这个蛋白质含量高，第二热量含量高，这样的士兵吃的时候，他这个一吃下去吃一点就顶，这个吃馒头吃一大块。而且呢，这种物资它最好天然的耐储存。像这种我知道的最常见的一种储备物资，其实就是那个核桃，因为核桃它里边含的油脂很高，热量高，然后蛋白质高，而且这个核桃你放在那儿，它多少年都不带坏的，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储备物资。另外在储备这个肉类的时候呢，一般我们会选择一些这个容易存放容易储存占用体积小的东西，尤其是各种肉类。而如果说这个骨头呢，因为它占的这个体积比较大，你能够放十斤肉的地方未必放得下六斤排骨，所以呢这个骨头类的会选择小一点。尤其是像鸡爪这类东西啊，因为它占的空间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呢你吃下去又不顶，它的蛋白质含量也不是很高，所以呢在这个优先度中又会排的比较往后，只是考虑到士兵的口味，它可能会少量的储备一些。 刚才呢我们采访到的是本节目的军事科普作家、军事顾问邱真伟先生，刚才跟我们说了存储最好的一个东西竟然是核桃啊。哎呀，听完他这说法回家我也可以背一点啊，你看军队里面做战备物资都存核桃。我们今天做客直播的还有来自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的食品安全专家阮光峰，也再次欢迎光峰回到节目当中。但是顺到这个邱真伟的话，我们刚才也听了说，其实军队当中选战备物资，他一定要选那种我既然存了这个东西就能够派到最大用场的，比如说要存就存高蛋白的、营养丰富的。我存个鸡爪其实调调口味还行，你说一仓库的鸡爪你要真的用起来大家都不够吃啊，就嚼两口吐出来的全是骨头啊。所以这个你说做战略存储，这一定不是一个优先的选择。又讲到呢关于核桃的这个存储，哎，我想问问你，就是大家家里都用过核桃不是用过都吃过核桃，为什么核桃放在身上会有这个哈喇味儿？有这哈喇味儿是不是就不能吃了？ 哈喇味儿严格来说是不能吃的，因为核桃它的脂肪含量很高，放时间久的话它脂肪会慢慢氧化的，氧化的话就会酸败，就是哈喇味儿。 对，所以说其实有这哈喇味儿还是不能吃的，核桃放也得放在一个就是你的存储也得放在一个特别适合的环境当中。 对，因为脂肪的酸败它也会产生一些有害物质，从安全风险的角度来说的话，你肯定是希望尽量降低这个风险。而且你又不是战争时期，可能战争时期在物资紧缺的情况下你可能吃一点，但是现在这种和平时期大家没必要去吃那种东西，你可以不吃，最好也别吃。 其实食品的保鲜技术啊，对于现代大家生活的改善起到了非常非常巨大的作用。看刚才我们还讲一段历史，英国的水手当年出海的时候连水都不能带，船上只能带一箱就是也就半船的酒，就是非常淡的酒，因为水时间长了就坏了嘛，酒是因为它有这个酒精杀菌的作用它就坏不了嘛。还有就是带的这个牛肉啊，这个牛肉都能叼出一只牛来 风干的 啊，是真的一只用牛肉做的雕刻牛啊，这也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但是你看现在讲来，比如说一些防腐剂的出现，一些快速灭菌技术的出现，包括冷冻技术，大家现在能够在一个城市当中吃到各个城市的一些食品，甚至全世界的食品，这个都是得拜食品的这个安全技术所赐。 对，比如说现在很多牛奶，你出去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以前还不方便带，只有那种常温奶，但是现在的话有包式杀菌的，有那种超高温菌食杀菌的奶，它的话就很方便的携带，你去哪儿都可以喝，而且你可以放很长时间。 对， 这个其实对于食物供应来说的话，其实是好处的。而还有一个就是反季蔬菜和水果，可能以前在北方，你像冬天的时候，你很可能基本上吃不到蔬菜和水果。 以前冬天 咸菜或者泡菜， 没错，大家都有那个家里有大菜坛子，都是腌咸菜。 对，但是现在有了食品工业、食品技术的进步，在冬天你吃到各种各样新鲜的蔬菜水果是很正常的。 之前我们和大家来听这首歌啊，《时间的味道》，说是冻肉一下冻了好几十年或者五六年，吃的是冷冻的味道。但是现在回头再用这首歌结束本期的节目，正是因为这些食品科技的出现，缩短了我们去享用食品的或者说期盼某种食品到来的时间。例如我在北京生活，我现在每年都可以吃到南方的杨梅，还有很好的运输和保鲜的技术。例如我们在北京各种各样的新技术可以让我们随时随地的喝到牛奶、吃到蛋糕、吃到你想吃的所有的东西。我觉得在这一方面必须要给食品行业的科技发展的速度要点个赞。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又说到今天关于僵尸肉的这个话题，其实僵尸肉 我怎么就是东北味儿啊？僵尸肉啊，最根本的问题不是在于冷冻的时间，而是在于是不是经过检验检疫。在这一部分，还得拜托咱们各个的这些管理部门尽职尽责，给大家带来更加放心的、经过检验检疫的合法渠道的能够吃到的肉。当然，咱们各位市民朋友，您平常要去吃肉的时候，一定要去选择正规的渠道，因为正规的渠道咱会更放心。那些说不准的渠道，你可真说不准啊，这来的是什么肉啊？谢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本期节目，也感谢汪峰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要告一段落了。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优秀主持人评选正在进行，也欢迎大家通过微信来添加听友吧订阅号。如果呢您觉得照亮新闻深处，觉得玉龙的节目还不错的话呢，我的号码是018第18号，可以给我来投票，在这儿谢谢各位了。另外呢，我们的节目可以来通过呢手机去下载呢听听 FM， 我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的 APP， 大家可以来在当中来去选择收听照亮新闻深处。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的整点快报。 收听的是整点快报。 现在下载听听 FM 手机客户端，电台节目、个人播客、动听音乐、小品相声，让你的耳朵得到满足。听听 FM， 听见的听哦。 现在是北京时间。